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上集咧就介绍美国女诗人毕肖普嘅作品咧，今集就继续。 系啊，毕肖普咧，其实最初日俾人嘅印象咧，可能好酷啊，因为佢写啲事物，比如上一集讲佢写啲鱼咧，佢系好不动声色咁样去描述每一个细节， 吓、 啊，而且咧佢对每首诗嘅入边嘅技巧控制咧，系简直系即系成竹在胸啊！啲傳記作者提到佢咧，佢一首詩可以寫成六年、九年嘅，嚇、啊、係一個咁樣嘅一個詩人，大家都會覺得咦唔多似我哋想象中嘅女詩人嚇、啊，因為女詩人可能好激情啊，或者係好呢個跟住情緒流動去寫作啦。但係畢肖普咧，好明顯佢係一個更為冷靜嘅詩人，但係咧。佢当佢涉及爱情嘅时候呢，其实佢有时呢都会啊少少咁疯狂一下，或者呢係流露出佢好大嘅爱意同温情嘅。啊，咁我上一集有讲啦，佢为咗佢嘅同性恋爱人呢、就同佢一起呢就移居到巴西去居住啦。嗰、那个时候嘅巴西真係都几穷乡僻壤嘅，四五十年代时候嘅巴西。仲有反衬呢样嘢嘅好有趣嘅就係、是佢喺詩壇啊文壇嘅朋友呢就幾乎全部都係男人嚟嘅。係、啦，即係佢可能佢喺呢個女同志嘅戀愛入面呢，佢自己都自覺咁充當一個男性嘅角色啦。咁我哋聽聽佢寫俾佢個戀人嘅兩首情詩。第一首呢係失眠。 失眠，作者畢肖普。月亮从妆台镜子中望出100万英里，或许也带着骄傲望着自己，但他从未露出微笑，至远远超越睡眠的地方，或者他大概是个白昼睡眠者，被宇宙抛弃了，他会叫宇宙去见鬼，他会找到一湾水或一面镜子在上面居住，所以把烦恼裹进蛛网吧，抛入水井深处，进入那个倒转的世界，那里左边永远是右边，影子其实是实体，那里我们整夜醒着，那里天国清浅，就如此刻海洋深邃，而你爱我。 失眠呢，其实入面有一个好重要嘅意象，就係镜同埋月亮。咁镜花水月呢，其实好东方，但係镜同月呢本身好相似啦，月亮好似一面镜咁样啦。佢呢度呢就话个月亮喺面镜度照住睇到另一个自己嘅时候会系点样嘅。其实喺呢度暗示住呢，佢喺佢嘅爱人身上睇到另一个自己。而且呢种对称呢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啦的爱情诗那种对称，他们是处于一个被宇宙抛弃的位置，因为那个时代呢是啦、同性恋呢还是当然啦，是尤其女同性恋更加是罕有啦、那个时候、所以他才要离开美国啦。那他说他被宇宙抛弃了，他会叫宇宙去见鬼。即是他说你不接纳我无所谓的，他说他会找到一湾水或一面镜、即是这个月亮呢，我自己可以找到我的同志，我可以找到即是同我一样的人、就即使是在一湾水里面我都可以照到自己出来、而且那个世界里面呢，他说左边永远是右边，影子其实是实体、即是所有所谓的反面的东西呢，其实都是可以是正面的。点解我哋唔可以咁样去理解不为当时社会兼容嘅另一种爱情呢？可以咁样去理解呢首诗。咁最后呢，好呢句系好感人嘅。佢话喺嗰个倒转嘅世界入面呢，天国啊、天堂清浅，就好似呢一刻嘅海洋咁深。 啊、天空是清浅的，海洋是深的，而你呢是爱着我的。 嗯，哇， 即是不单止我爱你，在镜入面你又爱回我这样。 是，不过好可惜都是一个失眠的状态里面讲这首诗。 啊，失眠的状态是很适合抒发对爱的感受的。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很好的，我觉得是，他就是川端康成讲的。他说他四点钟睡不着的时候，他看到海棠花开放。 哦， 啊，即系好似日本牌句咁样吓，即系喺嗰个时刻咧，你系对美特别敏感嘅。 系，因为佢老人家四点已经起身啦。好，跟住落嚟有另外一首诗 《香波》吓， 《香波》作者不俏普，岩石上寂静的爆炸，同心的灰色震波扩散。地衣由此生长，他们已做好安排，去邂逅环月的云轮。尽管他们在我们记忆中从未改变，既然天空也会同样恒久地照看我们。亲爱的朋友，你一直匆匆忙忙，讲求实际，来看看发生了什么。因为时光若不服从我们，就是虚责。你黑发里那些流星，排着璀璨的阵列，在那里成群结队，这般不直，这般顺捷。来吧，让我在这个大石盘里为你洗头，随即发丝，令它闪亮如月。 这个题目我觉得是一个女诗人会留意到的题目，我未见过一个男诗人去写洗头的香波的。但是呢，他入面写的是他帮他的爱人另一个女子洗头。 哇， 是很感人的，首诗都很美丽。刚才我们听到就他首先呢也都用了月亮的意象，而且这次呢月亮不用去照镜，他说岩石上面那个纹路震波同埋地衣生长，我哋如果有去过行山咧，睇啲地衣系一转转咁样生长噶嘛。 仲要空气非常之干净先有地衣。 系啊，咁啊系，你又识喎呢啲自然嘢。咁佢地衣一圈圈咁生长咧，佢话系呼应翻个月亮噶。 哇！ 可能系都未定嘅，因为潮汐嘅作用啦，月亮嘅引力作用对地球好多嘢改变咗嘛。佢话啊，虽然呢啲咧都佢系佢已经做好安排去邂逅呢个月亮嘅变换啦。但是他们在我们的记忆中又是没有改变到的，因为这些是可能是属于他和他的爱人一些密码，即是可能他们的爱情和这些东西有关。咁跟着呢，他呼应的东西继续出现呢，就是假如世界万物呼应着这个月亮的时候，那你呢，他说你的黑头发入面是有啲流星嘅，因为佢喺夜空之下，佢喺个月光照耀之下呢，佢用啲水，用个大石盘，用个水盘同佢洗头嘅时候呢，佢会睇到啲水流呢流过佢嘅发丝，就好似流星咁样，即係好似个宇宙喺佢爱人嘅头发入面。哇，我都未见过一个男诗人系可以咁冧到，即系你嘅情人啊，一首咁嘅诗。咁最后呢，佢话同佢洗头呢，佢会同佢打啲发丝啊，令佢呢发出光亮，就好似个月亮咁发光。佢唔单止系反映月亮光，直头佢系自己会发出光线出嚟。 哇，非常之浪漫喎，尤其是即係讲緊话你嘅另一半同你洗头。 係啊。 呢样事情都唔係个个人有咁嘅经历喎。 呢度呢我就尤其睇到佢前面写啲有岩石啦、地衣啦同埋係露天洗头啦，我就想象佢应该係巴西即係先有啲咁嘅环境。係啊，即係可能真係生活喺一个美好好嘅大自然，正如你所讲係冇被污染嘅嗰陣时啦，依家唔得啦，依家巴西。 香波，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听听访问圣伊丽莎白医院。 访问圣伊丽莎白医院，1950年，作者不俏普。这是疯人院，这是那个躺在疯人院里的男人，这是属于那个躺在疯人院里的悲剧的男人的时刻。 这是一只腕表，指示出属于那个躺在疯人院里的话痨的男人的时刻。这是一名水手，配着那只腕表，指示出属于那个躺在疯人院里的可敬的男人的时刻。这是纯木板的锚地，水手抵达，配着那只腕表，指示出属于那个躺在疯人院里的勇敢的老人的时刻。这些是病房里的年月和墙壁，那浮满木板的海洋上的风和云朵。水手在海上行驶，背着那只腕表，指示出属于那个躺在疯人院里的暴躁的男人的时刻。这是一个犹太人，带着报纸叠的帽子，哭泣着沿病房一路跳舞，在吱嘎作响的浮满木板的海上越过那名水手。水手为腕表上着发条，指示出属于那个躺在疯人院里的残忍的男人的时刻。这是一个书本已变得寡淡无味的世界。这是一个犹太人，带着报纸叠的帽子，哭泣着沿病房一路跳舞，在吱嘎作响的浮满木板的海上。海属于那名风水手，他给腕表上着发条，指示出属于那个躺在疯人院里的忙碌的男人的时刻。这是一个男孩，轻轻叩击地板，看看世界是否就在那儿扁平无味，再去告诉那个戴着报纸帽子的犹太官夫。官夫哭泣着沿病房一路跳舞，在沉默的水手身旁跳一支与起伏的甲板同长的华尔兹。水手倾听他的腕表，滴答出属于那个躺在疯人院里的乏味的男人的时刻。这些是年月，是墙壁，是门，冲着轻叩地板的男孩关上。他要感受世界是否就在那儿，并且是平的。这是一个犹太人，带着报纸叠的帽子，欢快地沿病房一路跳舞，进入正在分开的浮满木板的海洋，越过瞪着眼的水手。水手摇动他的腕表，指示出属于那个躺在疯人院里的男人，那个私人的时刻。这是那名从战场返回家乡的士兵。这些是年月，是墙壁，是门，冲着轻叩地板的男孩关上。他要看看世界究竟是圆的还是平的。这是一个犹太人，带着报纸叠的帽子，小心翼翼沿病房一路跳舞，和那疯狂的水手一起搭在一口棺材的厚木板上。水手展示他的腕表，指明属于那个躺在疯人院里的凄惨的男人的时刻。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剛才我讲啦，话毕肖普咧，其实佢啲朋友咧都系男性啦。咁其中呢首诗入边写到嘅咧，就系佢一个亦师亦友嘅诗人，系住喺圣伊丽莎白医院嘅。圣伊丽莎白医院咧，系美国著名嘅精神病院。入边住住嗰个人咧，其实系美国一个大诗人，就系、是、艾芝拉庞德。庞德咧，其实大家可能都略有所闻，佢系一嚟咧，佢系发现呢个艾略特嘅诗人啦，帮佢改方言啊嘛。如果大家读过下英国文学啊、英美文学，会知道啦。咁庞德本身佢自己系一世咧写咗一本书叫《诗章》，系好复杂啊，写成个二十世纪嘅世界嘅变迁同埋人类嘅历史都融汇喺入边嘅。咁但系咧，佢点解会住入呢个精神病院咧？系因为咧，佢喺二战期间咧，佢好奇怪。佢嗰陣時住喺意大利，佢就好信墨索里尼。佢咧就喺電台入邊咧發表講話，就為墨索里尼咧辯護，話墨索里尼嘅經濟政策係好嘅，所以唔好理佢其他嘢啦。佢經濟係好叻嘅，點點點，仲要咧呼籲咧美國唔好打意大利。咁但係嗰陣時佢仲係美國公民啊嘛，所以大戰一結束，佢就被控叛國罪。 咁佢被控叛国罪之后呢，咁大家当然啦，佢系一个名人啦，亦都系一个好伟大嘅人，大家都知道。咁就啲朋友当然想办法营救佢啦。最后呢啲精神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嚟帮手啦。就得出嘅结论话，其实佢系喺精神病嘅状态下讲呢番说话嘅。 哦， 咁佢我觉得其实唔系嘅， 即系一条桥嚟嘅， 系啦，一条桥啦。因为庞德佢个人系怪怪地嘅，所以佢讲嘢好古怪，或者佢信一啲好奇怪嘅嘢。啊，佢又相信儒家嘅， 系 啊，佢系翻译孔子嘅。咁于是咧就唔运你都得，即系唔判你无期徒刑，但系你要运精神病院。于是佢喺精神病院住咗成差唔多廿年咁滞。系啊，即系到咗好老啦，先放佢出嚟。跟住佢一出嚟，佢又翻翻意大利啦。佢觉得美国唔系佢嘅祖国啊。咁呢个系个背景啦。咁但系咧，毕肇普咧，当然佢未必系认同庞德嘅呢种政治理念嘅，绝对唔认同添，可以讲。因为我哋知道佢嘅政治立场都几正确噶。咁呢首诗咧，个成个形式系好奇特嘅。第一段系一行。跟住第二段两行、三行、四行一路咁落去，每一段多一行，而且呢係不断咁重复出现。一开始佢话呢度系精神病院，系疯人院，跟住呢度有住咗个男人住喺疯人院一边，跟住呢度系属于呢个男人嘅时刻，跟住时刻呢又带出一隻手表，隻手表又带出手表嘅主人系一个水手，跟住最有趣嘅地方呢就是、出现一个犹太人啦。呢度呢就系好委婉咁样有少少讽刺庞德，因为庞德呢有啲反犹主义嘅倾向嘅，但系佢自己为自己辩护，话我最好嘅朋友都系犹太人，我只不过反对嗰啲即系放高利贷啊嗰啲，因为都系好抽象嘅嘢啦，咁样去反对犹太人啫咁样。但系呢度咧，佢就出现咗一个犹太人一路喊住，一路跳舞，去围住佢精神病院房。我觉得呢个系佢想象中庞德晚年嘅幻觉，可能佢内疚。哇！死咗咁多猶太人啊！二戰，你有冇少少內疚呢？你作為一個即係曾經支持反猶主義嘅人嚇，咁呢入邊咧，嗰、那個水手同呢個猶太人咧，分別象徵住咧龐德人生嘅兩面。咁一不斷咁樣出現，咁呢首詩咧就越寫越長，即係每一段去到最後一段咧係有十幾行嘅。咁之前啲意象咧，全部喺呢度一齊跳舞。 系， 佢话呢个精神病人啦，呢、這个水手，呢、這个犹太人一齐跳舞，但系呢个时刻咧系好悲惨嘅时刻。 我觉得有啲似营造一个即系精神状态唔系咁正常嘅个情况咯。 越嚟越疯狂，即系个转速越嚟越快嘅脑入边。我读嘅时候都有呢种感觉，即系无论系毕肇普啦，或者系庞德啦，喺入边咧都慢慢进入咗一个好似跳住圆舞咁样，不断咁样跳舞，死亡之舞。嗰种感受。 呢首就系访问圣伊丽莎白医院。最后咧，我哋要听听《短暂缓慢的一生》。 《短暂缓慢的一生》，作者毕肇普。我们曾住在时间的口袋里，它很紧，很暖和，沿着河流幽暗的滚边，房屋。谷仓两座教堂躲藏着，一如灰柳和榆树，绒毛中白色的面包屑，直到时间做了一个手势，用指甲刮擦木瓦屋顶，他把手粗暴地伸进去，我们翻着跟头跌出来。 呢首短暂缓慢的一生真系非常之短啦，短得好似我哋人生咁样。但系我哋就会感觉我哋人生，我哋经常会觉得佢好短啊，尤其你临死嘅时候啦。但系咧，你过起日子嘅时候，你又会嫌佢好慢啊？点解仲未去到放假嗰日呢？点解仲未去到结婚嗰日呢？即系梗系会有咁样谂嘅我哋。但系咧，毕肇普咧就用一个好简单，甚至有啲粗暴嘅。嘅比喻，佢话时间好似一个袋咁样，将我哋困咗喺入边，我哋住喺呢个袋入边，好温暖呢、這个袋吓，但系不知不觉之中咧，有一只手突然间伸入你嘅袋度，将我哋揞咗出嚟，好咁就玩完啦，就系咁简单，即系我哋平时就好似我哋平时挤啲嘢喺个袋度，经常可能都唔记得咗佢。啊，甚至放咗好耐，一张卡片，某个人俾我哋一张卡片又好，或者咩咁，最后咧有一日我哋。攞出嚟發現其實係冇用嘅， 就 掉咗啦。 即係逃出嗰個時間又好短啊，可以。 係啊，即係嗰一剎那，你會覺得嗰、那個人生係極之無情嘅。 啊、你其实你之前只不过是被死神遗忘了，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就会好像揞垃圾那样将你的袋子揞了出来了。 是，这首就是短暂缓慢的一生。那我们、一连两个星期啦就介绍了不肖普这一位诗人。 是啊，意犹未尽啊，其实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找一下他的诗来读。我很喜欢他的诗，无论是英文中文，甚至我刚才讲过，我上一集讲过台湾译本是比较译得奇怪的，他用一些很古雅的词来译的。 嗯、 但是读落都有另一番韵味的。 嗯、 因为这个诗人呢他是、很罕有的呢。好似一个匠人咁样去雕琢自己诗嘅诗人， 系不肖普。咁啊，下星期咧，我哋继续介绍其他嘅诗人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